发展生产， 发展生产， 稀有金属， 稀有金属， 风景真美， 风景真美， 基础方法， 基础方法， 修理钢笔， 修理钢笔， 观赏花草， 观赏花草， 清洗伤口， 清洗伤口， 擦好黑板， 擦好黑板， 烧好开水， 烧好开水。